各位观众好，又翻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咁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安图索基属兰陵啊。咁啊，呢个题目咧就有个地图呢个字啦图啦。咁其实咧就同我哋上一集咧讲旅游嘅呢个题目咧系相接应。我哋今集咧我哋继续讲旅游。咁点解讲两集咧？就因为图像啦、图啦、地图啦、旅行行旅呢啲嘅话题咧，其实相当之巨大一个话题，同埋咧系近年咧即系我哋话咧即系由交通史衍生出嚟一个好大嘅一个新嘅热点嘅一个题目。咁啊，安图索基属兰陵其实系点解嘅咧，嘉齐啊？ 嗱，咁啊呢个诗句咧，源出于咧元代咧有位诗人咧，就叫袁觉。咁袁觉咧，佢喺一篇叫做《侍从子英》里边咧，就提出一啲可能系道教修炼有关嘅一啲概念啦。啊，咁个诗嘅即系有上下句嘅。啊，咁啊即系上句就系咧，隔竹隐归心有想，安图索基属兰陵。其實個意思就是咧，如果你按住嗰、那個既有嘅方略嚟去做咧，可能你未必可以做得到。咁、其實引申出嚟就係講安圖索基嘅古仔咧。其實安圖索基係即係講我哋一個好親愛嘅人物，就係、會睇到千里馬嗰位伯樂、就係伯樂。伯樂咧就教個仔點樣去上馬。咁、上馬嘅時候咧，咁個仔就跟住個經書啦，即係睇個馬圖啦，咁嚟到去睇。睇完之後咧，佢發現咗一個大嘅琴佢。啊！就認為只琴佢就係嗰只馬，就是、馬不過只馬個馬蹄好似唔係好夠大，咁啊，即係阿伯樂就知道呢個仔啊冇乜機會㗎啦，應該唔可以繼承到 父業。前側麻麻地， 前側麻麻地。咁但係即係安圖索基， 可能係個眼麻麻地， 咁但係安圖索基嘅意思就係、即係你唔可能咧靠住一啲圖像嘅指導咧，就可以知道曬事實嘅真相。咁、而呢個點解我哋作為今日嘅題目咧？其實簡單嚟講，就係我哋諗下去旅行咧，你第一件事會諗起點樣去準備 揾地方啦、 即係而家我哋 internet 啦，咁樣就去睇下嗰個地方嘅介紹啦。但係好緊要一樣嘢就係你睇個地方嘅地圖，可認知個地方喺邊度啊，有幾大啊，喺邊個方位啊。譬如馬爾代夫嘅，原來喺印度洋嘅，咁、我哋大概都有個概念。咁啊，但係即係地圖呢樣嘢係一種圖像嚟嘅，係好多想像嘅中間，未必係好準確。 係啊，但係同一時間咧，地圖都係充滿魅力嘅。我唔知道大家係咪即係大家喺即係種種嘅即係閱讀啊，或者係遊玩嘅過程裏邊，一見到幅地圖咧，肯係一種迷戀嘅。啊，尤其係即係嗰個地圖，如果係一個同歷史史實或者真實相近嘅地圖嘅時候，如果喺中間咧可以即係任我中橫咧，就係、非常之唔錯嘅一個過程。 最近就有一個咁樣嘅體驗啦。啊，即係最近係公餘時間，其實都唔係我一直都沉迷打 機。呢個係你主要嘅工作， 最重要嘅 major in 呢個 TV games 噶嘛。咁啊打呢個 game 咧，咁最近咧就有一隻歷史好悠久嘅、日本生產嘅，以三國為題 背景嘅， 係啦、叫做無雙系列嘅 game 啦。咁最新嗰代咧，上個月。月頭就出咗啦，咁我梗係第一時間買嚟玩啦。咁、今次佢已經出到第八集啦， 好似有啲特點喎， 有特點，好有趣。咁以往由第二集開始咧，一路到第七集咧，都係以打為主，即係其實咧只 game 咧就好似有啲肉成啦咁樣，就過板過板咁打。咁、譬如話好似以三國題材咁為例，如果你選擇用魏嘅勢力，咁佢可能一開始梗係刺殺董卓啦，咁跟住可能有宛城之戰啦，跟住又打五丈原咁樣。但今次佢有一個好特別嘅大突破。佢放咗個好大嘅中國地圖落去，就唔係一版一版咁去，而係你係可以騎住隻赤兔馬喺個地圖上面係咁中橫。咁有趣嘅地方係乜嘢呢？呢、個地圖係大到係好近似真係我哋認知用史料可以 emergent 到出嚟一個三國時代嘅中國地圖。 以我所知，可能由南到北，可能行要行幾個鐘頭。 係啊，即係要好長嘅時間。如果你騎只馬唔嘅 level 低嘅話咧，係要好長嘅時間。咁過河又可能要幾分鐘。有趣嘅係咩呢？個廠商好似好刻意咁樣將一啲我哋而家都關注嘅嘢擠落去。譬如話網上面已經即刻有好多人討論呢個 game 啦，覺得佢係會唔會有啲政治意圖嘅咧？咁所以佢哋試。譬如話，佢騎住只馬去到最南方，見唔見到香港島呢？ 有冇呢？ 有個島仔，即係我見到網上面啲朋友真係騎住馬登上個島，但個島係好細嘅，只馬同個人上咗去之後就已經佔據曬成個島啦。咁佢就話：啊，呢個應該係香港啦，咁細，因為佢 suppose 地圖係縮窄咗。更有趣嘅係，如果喺江南出海，係可以去到見到台灣嘅。不過上唔到去喎，佢背後有個含義好得意啊！咁即係作為我諗我哋讀歷史都有少少地圖控啊。用今日俗語講，即係見到地圖就開心。有幅地圖可能就會 反應左圖有史 咁，冇錯，左圖有史咁樣。咁變咗，如果我哋打機嘅時候發現，哇！原來我哋古時我想象嘅古代係咁樣嘅。如果個 game 入邊有啲地方係佢會有路標啦，你去咗一個路標度掂咗佢之後咧，跟住佢會打啲周圍嘅名勝出嚟，有嗰啲咩衡山啊、華山啊、泰山啊， 山添啊， 係啊。 你可以上到山，上到去然後會可以望翻成個 黃河。有冇任務啊？上個山 有任務㗎，跳落去啊，可以打獵啊，又可以入宮刺殺董卓。總之你成件事就係將成個歷史舞台呈現咗出嚟，關鍵就係嗰張地圖。咁所以我覺得當你咁樣玩落去嘅時候，就好有投入感咯。 係冇錯，我覺得其實即係正話小毛嘅經驗咧，講咗一個好重要嘅一點。我哋就係話咧，即係地圖本身嘅一個意義，同埋地圖咧，其實有背後嘅咧就係地緣啊。嗯，即係話佢講到或者指涉到嘅話咧，就係唔同地方之間係一純粹係因為距離嘅關係而產生緣分或者種種嘅爭鬥咧，就係咁嘅方向發生。所以咧，其實唔單止我哋話由個人出發打機啊、玩嘢啊，會中意地圖。國與國嘅關係或者歷代帝王，對於地圖都好重視。或者有呈現咩地圖啊、地形圖啊，一定就係招呼為上賓，因為佢代表住 係 啊，冇錯，因為佢代表住好多好重要嘅新嘅發現同可能性喺地圖裏面可以產生。 係你咁樣講咧，我都諗起即係當時明朝嘅時期咧，利馬竇咧都曾經咧就將一個世界地圖咧呈咗出嚟， 即係送寶物俾佢。 係啦，咁但係咧嗰幅地圖就有啲得意嘅地方。咁因為當時利馬竇其實就用西方嘅方式去畫一幅地圖啦，咁佢用佢認知嘅眼光去畫咗呢個中國出嚟。咁而當中咧就出咗問題啦，就因為咧當時咧佢嘅中國嗰個擺位咧就唔係擺咗個地圖嘅中間。 你有冇帶個地圖上嚟啊？ 有啊有啊，都有圖睇噶。咁咧當中咧嗱，而家睇到呢一幅咧，就其實已經係將嗰個中國咧就擺咗。中間嘅， 呢個已經係改善咗， 政治正確， 因為政治正確呢個係 佢哋一個版本咧，唔係擺咗喺中間。咁當時中國人就覺得有冇搞錯？呢幅應該 有啲問題， 有啲問題嘅。咁所以咧，佢後尾就知道啦，因為我哋都知地球係圓嘅嘛，你個地球儀點樣轉，其實都係一樣嘅。 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係中心， 都可以係中心，所以佢就將佢咧就擺咗喺中間。但係對於當時嘅中國人嚟講，佢覺得是天圓地方啊，咁所以呢一樣嘢咧，就令到咧利馬竇畫咗呢幅圖，擺咗中國喺中間之後咧，佢就受到歡迎，同時亦都受到重視。所以你都可以睇得出，其實個地圖嘅展現咗咧一個民族嘅世界觀。 師姐提呢一樣嘢咧，其實你可以睇到一樣嘢，就係利馬竇佢哋懂得嘅係一種西方嘅畫圖嘅技術，咁亦都係反映緊當時候佢哋已知嘅世界，包括就係哥倫布。嘅美洲嘅發現啦，亦都佢哋已經知道其實有南北極嘅存在，雖然佢哋未去 touch 到嗰個地方，但係佢哋已經知道。咁但係另一樣嘢有趣嘅喺啱啱睇緊嗰幅地圖裏面咧，你見唔到澳洲呢個地方， 澳洲仲未發現， 係啦。咁所以你可以睇到當時候嘅世界，即係你係睇到人嘅對世界嘅理解，佢點樣用一種比較。叫做可視嘅方法去俾大家圖像嘅方法去理解咧，就係地圖。咁我想特別去講呢幅地圖裏面咧，其實你係見到呢幅圖有繪色嘅，即係我特登揀咧，其實就有日本嘅繪色。 呢個係日本嘅版本 嚟啦。呢個你見到一樣嘢就係話係對於中國人去知道嘅世界觀可能比較平淡啲。哦，大家知道有啲島啊，個世界點樣？最緊要係咩？中國係中心，即係嗰個好重要嘅東西。 而家又有呢個出嚟啦。 但係你可以睇到一樣嘢就係日本人繪咗色之後咧，個顏色嘅分別係代表啲咩？係國家版圖上嘅分別。 國界 係國界 嘅分別。 呢個亦都係日本人佢哋對於個世界觀當時候遠比於中國人嘅進步，就係對國界嘅了解。因為喺明朝十七世紀以前咧，其實中國知識分子或者朝廷，佢哋可能有呢啲嘅意識，但係唔係好強烈。因為我哋可以睇翻最大規模嘅官方嘅對於國界嘅考察，其實已經去到康熙年間。年間靠邊個咧？係靠一啲嘅傳教士。我有啲傳教士入嚟啊，天文我已經教你啦，咁我不如教埋你點樣去拆陷啲邊界啦。 唔係康熙可能話咩要嘅咩？唔係全世界都我哋嘅咩？ 最 多係率土之滨，莫非黄土？ 康熙覺得咦 只有我唔要嘅， 只有我唔要係啊！但係冇話唔係我嘅， 但所以你見到去到我哋睇到嘅所謂嘅中國地圖或者好全面嘅地圖，真係去到清朝以後、康熙之後，佢真係對邊界嘅理解。先開始去有所謂當時候嘅地圖嘅繪製，咁所以亦都有一個官方嘅考慮啦。究竟繪圖係一個點樣嘅事情？ 即係你講提到康熙時代嗰個準確嘅冚界，就係即係冚界上面嗰個準確性嘅問題。但係咪有疆界，其實都未必係 啦， 即係唔係嘅。喺其實喺明朝嘅時候，唔少嘅地圖都會好清楚畫咗一條，即係雖然係好粗略嘅，但係有一條國界線嘅。咁嗰個概念大概都到，將呢個範圍。 左右就是中國。咁嗱，但係問題係咧，我哋有時會一直覺得中國人可能對地圖係比較馬虎嘅。 嗯， 咁你譬如睇嗰啲地方志啊，你見到啲地圖即係好似漫畫一樣咁。 即係我睇澳門記略咧，澳門記略例如澳門咁，澳門城咁細啦，但係佢個地圖咧，求其畫啲公仔喺度當自己起咗建築咁樣。 你喺啲島上面有草嘅，見到有棵樹， 即係好漫畫咁樣， 好想象性。 頭先你提到啊，即係利馬竇嘅《昆嶼萬國全圖》，其實佢雖然中國喺中間，但係當時都有啲意見就係畫到中國咁細嘅。 系啊， 系咪？即系嗰个地图好多系大家对国家嘅想象啊，对周边民族同埋中国之间嘅互动啊、权力啊等等嗰啲因素喺当中。第一样嘢我哋要注意嘅就系嗰啲地图虽然画得很好马虎，或者我哋睇到好似见到嗰啲唔系好仔细嘅绘画，但系嗰啲唔系代表中国人唔识画呢啲，只不过啲系国家机密。即係可以出版嘅，所以就會比較求其一啲。咁我哋見到明朝嘅九邊圖咧，佢哋畫得好仔細，嗰啲疆界。 九邊圖係， 同埋都講翻去我哋之前有幾集都有講過，即係明太祖已經講不徵之國。其實我哋都已經假定咗佢不徵之國咧，就係所謂邊界，同埋啲友好國家嘅邊界。即係嗰啲地方其實就係 佢知道係外國嚟 嘅。其實已經有一個好清晰嘅分別。咁同埋其實睇翻我哋之前都有討論過好多關於貿易啊、中中嘅關係嘅部分，都知道其實中國人對世界認知其實係有一定嘅水平嘅。即係有一個相當唔錯嘅水平，不過佢唔係用我哋今日依種世界地圖嘅模式去呈現。例如我哋話即係好多海洋嘅圖，我哋當時都有講過，譬如故人牽星啊呢啲咁嘅手法，或者海洋圖法睇手法。我哋今日睇翻嗰啲海圖咧，其實你會覺得佢好簡陋嘅，或者一個島仔嘅，一個島仔，然後有一個島可能係一個港口嚟嘅。咁但係其實唔係咁理解，因為你要用從海路嘅方法加埋你懂得種種唔同嘅即係佢哋嘅海路航海嘅手法，先至會明白嗰幅圖係點樣睇。咁呢啲。亦都係代表住，即係地圖其實有好多方式去標示，幫我哋睇翻即係世界嘅界限同埋未知。 同埋我諗，可能地圖解讀上，我哋都仲要用今日嘅眼光去睇咧。除咗我哋要知道個地圖嘅繪畫方法之外，更加重要係知道個方位。即係譬如好似我哋而家有陣時會睇翻啲十一二世紀阿拉伯世界嘅地圖，佢嘅北方唔係喺上方，係喺下方。所以你睇書上面咧，要將成本書調轉嚟睇，先至會睇到嗰、那個個方位原來係。同我哋而家嘅想象係調轉，係調轉，所以其實我都睇到原來古人對於方位咧，同佢繪畫地圖嘅關係好密切。 係啊，所以話咧，地圖嘅其中一個非常之重要性咧，就係俾我哋眼睛都可以上旅行，都係一次嘅發現嚟噶，係嘛？咁我哋下一節咧繼續講旅行。各位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上一節我哋講咗好多有關地圖嘅話題啦。咁其實地圖仲有好多唔同嘅畫法同埋唔同嘅可能性。譬如有其中一個好大嘅爭議，除咗係究竟以太平洋為中心啊，定係以大西洋為中心啦、即係背後就係以歐洲中心啊，定係以亞洲為中心啊、因為你冇辦法噶嘛，即係冇辦法一定要處理。另外一個話題咧，就係因為地球係圓嘅，以三維嘅即係三維嘅形式咧變翻嚟二維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個問題，就係究竟應該係以放大歐洲嘅模式去繪畫啊，定以放大中軸線？即係非洲嘅部分為繪畫，咁啊兩邊都有失真嘅，因為一邊咧就會令到歐洲特別細，就譬如你見到你話就上一節嗰幅圖咁，中國同埋歐洲都係極細嘅，即係佢哋縮到好細。另外一個就係放大嗰啲部分，但係咧中間嗰啲部分咧就會細起上嚟。咁兩種咧都係代表住其實我哋點樣睇世界。咁當然啦，如果我哋係即係叫做消毒過，即係我哋理解世界大概係點嘅，去睇個地圖當然冇問題，你照做使用者啫。但係一般嘅普通人咧，如果你睇到嗰地圖，哦原來係我哋係咁細，我哋個國家係咁細咧，可能咧就會引起一個。好巨大嘅意義上嘅，當然傷害好多感情， 會附會好多嘢落去啦， 亦都係啦，冇錯。所以其實個地圖裏面嗰啲細節咧，可能咧都係啲好緊要嘅一啲話題。 嗱，不過好似中國咁大嘅國家咁大嘅政體咧，可能有啲地圖係畫一啲地區嘅，咁就唔存在我者與他者嗰個好大。 即係好似方字入邊。 係啦，咁但係譬如可能即係去到世界地圖或者成個地區嘅地圖，咁其實係意味住我與佢即係我者與他者之間，所以個邊界啊、疆土啊嗰啲話題就好重要。咁但係我哋今日睇翻古代啲地圖咧，其實有時就唔可以即係太過。用翻我哋今日對地圖嘅理解嚟到去套入嘅，譬如我哋睇明朝嗰啲地圖咧，好過癮嘅一樣嘢咧，就係佢係有啲邊界嘅，即係標示啦。咁但係咧，對於西方南同埋部分南方嘅地方就有邊界，但係北方咧就冇一條好明顯嘅邊界。 即明朝的地圖只是畫了條長城嘅啫。咁、嗯、啊，長城可以係邊界，亦都可以唔係。 蒙古仲咁強勢，點知？ 只不過係一個建築物嚟啫。 咁佢冇話明個國家唔可以擴張啊。係呢個係我覺得我哋睇地圖要好注意嘅地方啦，唔好將太多現代嘅解讀擺咗落去先。 我自己睇咧，譬如話睇翻，我好中意睇地圖。即係典型地圖控，不過就唔中意睇而家嗰啲，譬如無羅世界地圖，咁佢入邊可能佢牽涉到好多嘅一啲想像，譬如話到時、當時究竟北美洲嘅地理係咪咁咧？即係早期我諗大家都知道，佢哋係將加州啊，即係加利福尼亞州係完全劃咗一個獨立嘅島，即係脱離咗美國北美洲大陸嘅。後來佢哋先至認知到，即係實地嘅勘察，原來嗰個係一個可能呈現一個半島咁樣嘅狀態，係連住大陸嘅。又或者係其實究竟喺十四世紀末嘅一啲地圖，係咪已經反映咗整個非洲出嚟咧？都會係可能好多當時喺未有大航海時代實際探險之前。嚟自地圖繪製者嘅一啲想像，想像會擺咗喺個地圖度。我覺得呢件事極有趣咯。 所以你睇葡萄牙啲地圖咧，佢喺我哋今天理解嘅西北非咧係非常之大嘅。 因為佢冇，佢唔知道有幾遠啊嘛。係啊， 所以佢哋就非常之大。但係咧，見到喺下邊咧就冇咗嘅，突然之間，即係除咗好望角之外，咩都冇嘅，即係以為係一個大嘅三角形咁樣嘅。但係今天我哋知道其實係一個非常之都整體嘅大陸啦。咁呢個其實都係睇到當時候葡萄牙人嘅旅行或者個探險家。佢哋嘅實地可以見到嘅東西，而影響咗究竟個地圖究竟點樣去表示出來。 講起呢個地圖咧，我諗起即係如果美洲早期北美洲咁計咧，即係你話維珍尼亞州，大家知維珍尼亞州喺邊咧？就係即係東岸嘅啲地方。其實最初嘅地圖係一幅島嚟嘅，即係佢係花咗幾十年嘅時間先知道，原來維珍尼亞唔係一個島嚟。原來後面仲有嘢嘅。即係咁，其實呢啲就係話我哋其實正話上一次昆嶼萬國前度都見到，其實我哋嘅南洋一帶，即係東南亞地方咧，其實佢好多有小島嘅組成，其實就代表住咧，其實。佢係去咗一個點，即係佢只係探測咗一個點。咁但係咧，佢個整個大陸嘅探勘咧，就唔可能用船去做嘅。佢船咧只能夠遊嗰啲邊界，而順住邊界航行咧，亦都係相當花時間，同埋相當多未知嘅風險嘅地方。咁所以好多時都係跟住洋流啊，順住去做。咁成呢啲嘅勘測過程咧，就代表住好多嘅事。咁啊，諗起地圖咧，令我一諗起一本書咧，就一定諗起一本小説嘅，就係意大利作家嘅卡爾維諾嘅《看不見的城市》。看不見的城市係講乜嘢咧？佢就係講咧，就係好多個佢去過嘅城市。咁但係咧，其實咧個主角咧就係馬可波羅，同埋咧即係所謂嘅分別啦，其實就係蒙古皇帝啦，即係咁啦。咁蒙古皇帝就我講過一個城市特別好勁嘅，嗰個城市係點嘅。其中有一個城市咧就係咩咧？佢要畫一幅一比一嘅地圖。代表咩咧？就即係話嗰幅地圖嘅大小同真實嘅城市係一比一。 冇玩啦。 唔係啦，就係、是、而最有趣係咩咧？佢話所有喺現實世界出現嘅變化都要即時反映喺幅地圖裏邊。即係嗰座多咗樓，你直接要挖座樓出嚟。佢就係話有一個咁樣嘅城市，所以個城市係冇辦法生存咯。咁佢就用咁嘅方法講到好多即係地圖啊，或者城市出現嘅變化嘅可能性，亦都帶出咗咧。其實我哋仲有一位咧非常重要嘅旅行家就係、是、馬可波羅，因為馬可波羅創造咗一個好強嘅所謂嘅東方嘅想像啊。 卡爾維諾本書好好睇，但係係一個好困難嘅閱讀體驗嚟嘅，因為當中你可能要打破好多對情節啊、對現實嘅理解，但係佢裏邊我覺得好重要嘅信息係咩呢？就係、是、旅行者佢哋翻嚟將佢哋嘅遊歷去講解嘅時候，究竟擺咗幾多少想像落去？因為我哋未去過啲地方，我哋唯有靠嗰啲旅遊者俾我哋嘅信息先可以知嘅。但係嗰啲信息，如果我哋跟翻嗰個圖，跟翻佢哋嗰個指示嚟去行咧，可能就係術難領啦，行唔到去嘅，或者係唔好知道嘅。 馬可波羅嘅旅行咧，其實我覺得係即係大家今天會有質疑，或者大家好似會避談啊。因為點解咧？大家會懷疑其實一個商旅由當時候嘅威尼斯，即係經過中東地區走到去大都，即係北京，其實有冇呢個可能性咧？咁但係其實事實上其實真係有呢啲行旅噶嘛，即係當時嗰啲行旅對於佢哋嘅經驗冇刻意嘅記錄。但是馬可波羅他回國之後，剛剛 上一集、小武老師講過，其實是坐監冇嘢做咪寫咯，係咪？ 講咯，老師最緊要係同佢仲有 咁但係我覺得呢樣嘢好有趣，就係 Marco Polo 嘅呢個過程，佢嘅過程可能有想像，有真有假，但我反而中意係佢後來嘅影響。歐洲人如獲至寶，即係最大嘅影響就係哥倫布。喂，原來世界係可以有咁大，或者我哋可以有體驗好多嘅經歷。 所以遊記嘅嘢，或者雖然因為當時候Marco Polo 如果畫地圖，可能就更加吸引多啲人啦。但 Marco Polo 本遊記其實就冇乜咁多圖像啦，咁所以佢文字已經可以吸引到好多人覺得，咦，我哋係咪要探索呢個世界呢？咁其實對於歐洲，即係儘管我有位同事嘅先生咧，就一位德國嘅航空家，其實佢有本 Marco Polo 嘅書，其實佢喺近呢幾年就開始，其實討論係有存在嘅。不過即係當然大家都可以拋出嚟講啦，但係佢嘅理由就係因為佢真係好仔細地交代中國好具體嘅一啲導量行嘅事情。呢樣嘢係其他你可能話想像未必想像得到，咁但係我仍然係相信一樣嘢，就係話書有真實嘅一面。亦都有好多自己加強嘅想像，但係 Marco Polo 有去過北京咧，或多或少都 有冇做過官咧？ 咁我就唔討論。 即係我哋即係成日都喺度爭論究竟有冇嚟過。 係啦，即係 Marco Polo 嗰個古仔嘅，即係佢第幾樣咧，就係佢有冇嚟過中國啦。第一個啦，第二就係佢中間所嘅經歷係咪真嘅？定係咧，其實佢係轉述住其他嘅咩中東嘅商人啊，中東人用嘅行類啦。咁你跟住其中佢一件事就係話佢試圖俾忽必烈打襄陽啦，即係話用呢、這個。即係嗰個叫投石車，咁但係我哋都話一個投石車咧，應該係嚟自中亞嘅一啲技術去技師去做嘅，其實應該有咁寫，咁所以有好大嘅爭議啊，究竟佢有冇咁誇張啦？咁當然咧，佢冇呈現投石車，唔代表佢冇嚟過中國，即係裏邊嘅中間嘅邏輯咧，仲有好多可以睇嘅可能性。不過我哋可以講咧，就係話佢其中馬可波羅有講啦，即係話其實佢寫得好誇張，即係話佢咧好多嘅花式，所以俾人戲稱為百萬先生，所以佢樣樣都話好誇嘅，食嘢啊話中國咧啲嘢食咧就無窮盡嘅。所有嘢都好豐富嘅，好繁盛，好華麗嘅。 咁當時同歐洲人嘅生活嘅習慣比嘅， 就好總之就養得好勁。咁當然亦都有跨式啦，因為都有講喺熱辣亞即係監獄冇嘢做，係咪？咁佢仲個獄友講緊係跨嘅， 大家 跨點過係神咧？ 我講俾你聽係咁樣。 咁你又寫低咩當真？ 你都唔知嘅啦，我講嘛係咪？你都唔知真定假啦。 但係佢的而且確亦都有好多人考證緊，就係佢咪即係帶咗好多啲中國嘅文化翻咗去外國。跟住再梵光大， 即意大利粉係咪？ 意大利粉啊，啲披薩啊，啲 意大利粉係咪？咪上海面啊， 嗰啲啊，所以都引起咗好多討論嘅空間啦，都。 即係頭先我哋可能提到譬如話因為旅行而引申落去可能嘅想像啦，地圖啦，地圖上面會唔會出現一啲我哋想像嘅東西？譬如話可能以前嗰啲古舊嘅地圖喺個大海度畫條鯨魚，或者畫條好怪嘅魚，咁其實入面佢有啲咩 meaning 喺後面呢，可能佢形容緊個海係好深好廣闊，係好多好 unknown 嘅嘢，好多 uncertainties， 我哋唔知道嘅係啦，航海出去係點？譬如話好似中世紀天主教廷，佢哋覺得個世界其實係四方形㗎嘛，咁其實四邊係魔鬼守住，佢哋唔鼓勵探險，咁所以哥倫布點解要出去嘅時候，可能都會遇到好大嘅困難。除了資金的實際的困難之外，其實它是衝擊緊整個當時舊世界對地理觀念的一種，即已經是既有的認知。咁你用一種咁樣咁好似好科學、好冒進嘅心態去挑戰一啲約定俗成咗嘅地理觀念，其實係相對困難嘅事。咁個地圖其實喺呢個嘅界面上面就變成咗係一個好大嘅障礙，佢好似阻礙咗一啲我哋可以破除迷信啊，或者去奮勇進發嘅一啲想法。咁而我最想講嘅係建基於地圖同埋行旅背後而引申嘅一啲想像，譬如話好似中國有另一本書都好出名，叫《另外代答》，係南宋一個官員叫周去飛，佢當時是一個桂林嘅縣令咯。咁呢本書我上堂成日都用，即係我教亞洲史啊，以前教東南亞史我都用，因為佢入面有大量好正嘅材料，係記錄咗關於東南亞嘅物產啦，一啲國軍嘅生活啦，平民生活啦。風俗啦、司法制度啦，等等， 點解叫代答嘅？ 代答嘅意思咧，其實即係一啲係對答，一啲對答嘅形式。咁而且個代答嘅亦都有一個含義，就係佢入邊嘅內涵未必全部係佢親身經歷，而係好多係聽翻嚟。因為佢喺桂林做官，佢接觸到大家知宋代對外貿易好犀利，佢有好多嗰啲商旅。咁大家又係行過又吹水，好似上次我哋講嘅金正喜咁樣。咁大家喺度傾啦，咁樣跟住有人話：喂，我喺東南亞見到啲乜嘢東東喎？咁樣，咁跟住佢又寫低咗。咁雖然呢啲其實未必係佢親身經歷，但可能係人哋嘅親身經歷，某程度上都反映到十三世紀嘅時候中國人對於東南亞嘅想像同埋記錄。咁其實引申落去，我仲想講少少嘅就係，譬如我哋以前留意法國學者，佢哋研究東南亞。其中有一個法國學者好出名，叫費朗，即係佢係河內遠東法國博古學院嗰啲教授咯。咁佢有本書叫《昆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 咁啊，馮承君先生即係中國一位好出名的交通史家，翻譯咗過嚟。咁入邊佢講到昆崙呢個字，昆崙其實建築於喺《舊唐書南蠻傳》已經有啦。我哋以往好多中國古籍都有講叫昆崙。其實昆崙係咩？即係唐代好易講昆崙路。其實就係嚟自東南亞，甚至乎再遠啲北非洲嘅啲黑人。咁但係原來我哋發現喺好多中國古籍入邊，對於我哋唔太認識、唔太認清，但係又知道佢隱約存在嘅東南亞嘅海島啦、民族啦、國君啦、語言啦，一律我哋都用昆崙嚟到形容。咁所以其實法郎佢就喺呢一個書本入邊介紹俾我哋嘅，就係知道古籍入邊一個 term 一個詞彙，佢原來已經隱含咗我哋對於東南亞無限嘅想像。中國人對嗰班東南亞其實係既認識又陌生。好有趣，我覺得呢樣嘢。 聽完小毛咧講呢個東南亞嘅種種嘅事情之後咧，真係非常之吸引啊！但係不過咧，我哋咧呢一節咧就差唔多，天氣不似預期，但要走咧都係要飛嘅。我下一節繼續講旅行啊！各位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上一節咧，聽小毛講咗咧，領外代答裏邊咧有好多對於東南亞嘅一啲嘅風土嘅記載或者係啲想像。咁今時今日咧，我哋即係討論歷史嘅時候都會話，嗰啲嘅想像定係假嘅，係唔得嘅咁樣。咁但係咧，我哋調翻轉咧，用古代嘅世界去諗嘅話咧，其實依一類型嘅想像啦、道聽途說咧，其實係充滿意義嘅，因為咧佢代表住我哋所能夠獲得知識嘅唯一嘅方式，其實冇其他可以取代噶啦。嗰啲嘅知識係最接近真相，而且係。其實咧，背後都反映住好多應該係可靠嘅一啲嘅資訊同埋證據，所以其實呢啲嘅想像都好緊要。 其實啲想像賣錢添啊，點樣賣錢呢？就係你即係喺全世界喺大概十四世紀開始到十七世紀之間，即係唔同地方都有嗰啲日用百科全書啦，即係出現係俾普通老百姓睇。譬如喺中國咧，喺晚明啊，喺福建建陽咧，出版咗唔少嗰啲日用類書啦。嗰啲日用類書裏邊咧，就已經開始有有唔同嘅，譬如可能有中國嘅地圖啦，周邊地方嘅地圖啦，咁啊即係要展現出嚟。但係最中意、最得意嘅一個部分咧，就係所謂諸夷門，即係呢個外國人係點樣嘅。咁啊，你可以見到當時係普通老百姓係對即係有關方面好有興趣。咁而咧嗰啲諸夷門裏邊好多時候會引用一本著作，今日可能已經即係全書已經失傳啦，就叫《螢蟲錄》。咁《螢蟲錄》裏邊咧就即係好多對外國嘅描述啦。咁啲外國描述有好多嘅源頭咧，其實就係、是、嚟自中國神話啊，譬如《山海經》咁樣。咁啊，即係所以仲有所謂穿空角啊。仲有所謂刑天啊咁樣，即係冇頭嘅個身係頭嚟嘅，有 塊面喺呢度 嘅，好似 係個嘴，好似係個嘴， 即係仲有一啲咁嘅想像，其實好難想像點解喺福建地方出版嘅，因為福建人啊成日出海啊，應該有好多航海嘅知識，真係喺外國嘅實際嘅經驗噶嘛，但係佢都會將呢啲咁嘅想像嘅知識咧放到去。佢本書裏面咧，當係真咁樣去講。咁但係呢啲又唔係完全想像喎，因為喺嗰啲日用類書裏面，我哋又見到講埃及嘅時候，有獅身人面像啊，金字塔嘅圖像，係啊，擺咗喺當中。咁所以即係可能係外國人可能帶到嚟中國嘅一啲知識咧，都係概含喺嗰啲類書當中。 講起外國同中國嘅交流，咁當然翻去我主場就係澳門啦，澳門街大家而家變咗我主場啦，係啦。咁我 主幾國際化喎，而家 變港澳同胞啊， 港澳同胞。澳門街咧最早一個中文嘅文獻記錄就係《澳門紀略》。《澳門紀略》係由兩位當時澳鄉山完成啦，就係任光任同埋張裕林兩位即係當時候嘅官員去。編繪嘅本書，咁當然你好明顯見到呢本書咧，就係講一啲中國嘅知識分子佢哋點樣去掌握當時候澳門都叫做一個異域啦，對於當時候嘅人嚟講，所以對於異域嘅地方，因為當係一個經歷啦，都係叫做旅行嘅過程。你可以睇到佢有點樣描述唔同嘅傳教士嘅樣啦，例如會見到唔同嘅修女嘅樣啦，亦都會有當時候嘅一啲嘅地圖。《澳門紀略》咧最有趣唔係佢嘅文字技術，係一啲嘅圖像。佢圖像有兩種嘅，一種就係唔同嘅廟，但係佢寫廟嘅好得意。我想說明就係佢用廟去代替教堂、例如喺議事亭前地，今日我哋叫仁慈堂啦。當時候其實佢寫住資糧廟，因為嗰陣時佢係一個慈善機構啊，出糧啊，食糧啊，咁所以用廟嚟代替教堂。咁可能你會聽睇個嘅加斯蘭廟，如果當時候大三巴就唔叫大三巴，你叫三巴寺。 三巴寺 叫寺嘅。咁因為三巴寺點解用寺呢？因為佢係一個學院啊，所以佢亦都有嗰個學習嘅概念。咁類似嘅東西其實就係有回應翻，既有一個現實。 但是其實即使去到18世紀這些官方的記錄裏面，它都仍然都是用回中國傳統的個知識的想像去配下去、嗯、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澳門紀略的例子，你都可以看到當時候中國人去怎樣理解西方、傳教士啦等等的一些畫面。 聽完嘉齊講諸夷，聽樂言講的異域，我們見到就是外國來中國的確是不單止是有它的動力、嗯、其實呢中國人自己都願意去看看其實他們是怎樣的一回事、嗯、是我們說明清之後 之時其實很多的傳教士都有來話，我們說歐洲的、那個變化，最主要的變化就是中教改革、嗯、中教改革之後新教的興起對於舊教非常巨大的壓力、 嗯、 會不會以後沒有人再信天主教，羅馬教廷非常非常之擔心，非常擔心。咁其中我哋話喺教廷裏邊一班新派啲嘅，願意就天主教內部做革新嘅、嗯，所謂叫耶穌會嘅為其中一派嘅耶穌會，同埋另外仲有啲咧，佢哋就會向住一啲新嘅地方進發咧傳教、嗯，譬如話南拉丁美洲啦，譬如話東南亞啦、日本啦、中國啦，佢哋就係又好積極咁派人嚟，希望向呢啲嘅地方去傳播啊。 係噶，你諗下當時咧，特別十九世紀時候咧，其實。最早嚟嗰班咧傳教士，其實你諗下佢哋其實真係應該要透過無限嘅想像同冒險精神，因為有時候我自己睇翻呢啲歷史咧，你都會覺得即係點解有啲咩可以促使到佢哋真係可以去一個完全唔知嘅地方去探索，甚至乎去傳教。咁其實當時啲傳教士嚟到中國咧，即係並不是受歡迎噶嘛、嗯，因為特別佢哋嘅樣子咧，其實喺中國人嘅眼中即係 紅蘇綠， 紅蘇綠眼係啦。咁同埋加埋佢哋要叫你信嘅耶穌又唔係佢哋所熟悉嘅，咁所以其實係面對緊好多問題。咁所以你會睇到咧，當時其實傳教士嚟到中國，佢哋慢慢去揾個方法去同中國人接觸，嗯、而其中一 佢哋有冇啲咩技能嘅咧？ 其中一個好特別嘅就係咧用醫術。 哦， 當時咧其實用醫術咧就慢慢，但係佢就唔會，佢哋都要好明白到中國人會驚啲咩，佢唔會幫你開刀，唔做呢啲嘢嘅。咁、嗯嗯反而是做一些比較簡單的，譬如當時中國人很多時候都會有患沙眼，因為那個衛生的問題、嗯嗯、令到隻眼睛有發炎，但是中醫不是很懂即係點樣去醫呢一樣嘢，咁所以多數都係醫眼為主，咁所以後尾咧其實有好多即係傳道會都發現，揾一個咧識醫術嘅傳教士嚟中國咧 就點啦， 就有可以開到個市場先，至少就係肯接觸。因為之前咧，中國人係好怕接觸傳教士。 你九老個仔，我信耶穌。 係啊， 師姐講呢樣嘢，我諗起阿方第一個想傳教嘅天主教耶穌會士三物良，方濟各三物良，佢喺上川島望住個大陸講。石啊石啊，你個門幾時開啊？大家都有印象呢個深刻嘅過程，即係。當時中國人不開放，但師姐講新教傳教士啦，即係大家都好清楚，我哋其實或多或少，我哋嘅個人嘅成長背景都受到基督新教嘅一個支持或者幫助，係啦，教會學校啊，教會醫療，其實喺澳門街咧，其實我又翻返我主場，澳門街其實好早16、17世紀咧已經有耶穌會開嘅醫院， 嗯， 耶穌會開嘅慈善組織，耶穌會開嘅學校，其實佢就知道。如果佢要令到啲中國人願意企喺啲傳教士隔離，傳教士會一定要透過呢啲慈善嘅工作去幫助佢。所以你見到當時候傳教士嚟到呢度，佢亦都佢有目的啊，傳教嘅目的。所以佢喺佢哋策略上咧，佢都有一個好強烈嘅考慮，令到中國佢一定要咁樣諗。 但係同時，傳教士都係將一啲中國嘅資訊帶翻西方，亦、都令到即係其實亦都豐富緊成個我哋如果講旅遊嘅話，其實亦都豐富緊成個旅遊嘅資訊咯。你可以咁樣。 係啊，其實講開天主教傳教士嘅話題咧，即係喺十九世紀開始可能有多啲新教嘅元素嚟、但係喺之前就好多都係即係以天主教教士為主啦。呢班傳教士其實佢哋最重要嘅一個即係對於中西交流嘅貢獻係佢哋好詳細嘅記錄。啊！即係我哋如果唔係今時今日睇翻佢啲記錄，可能對東南亞地方一帶喺晚明到清朝中期之間嗰段歷史係無從稽考嘅。咁但係咧，呢班傳教士其實嚟到中國咧，頭先阿婉蘭提到，阿樂言都提到，就係佢哋可能面對住一個即係不受歡迎嘅壓力。其實你可以想象啊，天主教佢強調嘅係即係獨一真神，可能就係唔可以去拜祭祖先。咁拜唔拜祖先呢個問題，對中國人嚟講好嚴重啊！因為即係我哋死咗之後，嗰個生命點樣處理，有冇子孫供養我哋啊？咁對於中國人嚟講係一件重要嘅問題。如果冇嘅話，係咩啊？係不孝啊嘛！ 咁啊，即係所以後屘有禮儀之爭啊，後屘去到清朝嘅時候，喺19世紀初期，甚至乎係有一個好嚴重嘅禁教，禁教到嘅地步係當天主教係邪教啊嘛。咁但係嗰班天主教嘅教士都嚟，咁而真係影響到即係有啲中國人去信。嗰啲中國人，我其實做過一啲研究咧，覺得佢哋面對嗰個法律嘅風險，其實大過嗰啲傳教士好多。即係呢班人佢哋嚟到先至係即係佢哋真係去信呢個域外嘅新宗教，其實佢哋喺信仰上面嗰個委身真係好厲害啊！咁但係咧，即係講到呢個話題咧，其實我特別咧，即係希望大家去注意咧，就係天主教佢哋嚟到中國咧，固然係好有影響。咁但係咧，唔少討論天主教史嘅或者傳教史嘅學者咧，佢都有個結論，就係其實都有影響，但係又無關痛癢，因為真係係咪影響到中國文化好深遠，或者好似佛教咁樣，即係讓中國可能對於慈善嘅概念、男女嘅概念啊，有即係一啲轉變咧，就未必係。咁但係調翻轉頭咧，中國嘅文化咧，藉住嗰啲傳教士，佢哋可能回國啦，或者可能帶翻啲寄翻啲信翻去啦，影響好大嘅。即係譬如可能由於譬如晚明開始咧，中國嘅法成文法典咧係非常之發達嘅。咁啊，即係呢啲咁嘅對於中國法律制度啊、中國嘅官僚制度啊、科舉制度嘅了解，其實係刺激咗歐洲好多好多嘢啊！即係人民主義嘅思潮好多時候係受到中國文化嘅傳入嘅啟發啊！即係佢哋甚至乎會當孔子、孟子係好似天主教嘅聖人一樣咁樣去處理、去理解、去睇佢哋嘅思想，即係嗰種以人為本嘅即係中國文化嘅概念，其實喺歐洲咧落地生根，對佢哋未來嘅發展咧反而好大。 所以傳教士嚟中國嘅遊歷，就是一個令到中國的知識往外傳的一個很重要的途徑，可以這樣理解是吧？ 我又突然間聽大家這麼說，就是因為傳教士來中國可能是一開始都是有個市場的考慮，就是講得商業一點，他是要來傳教嘛。那調轉，如果中國其實有什麼吸引他們來呢？即係譬如好似我哋我自己搞韓國啦咁樣，咁其實韓國古代已經派好多人嚟中國讀書啊、出事或者好似阿樂言都好清楚。咁其實中華文化對佢哋嚟講係有一個吸引力嘅，即係我哋想象下古人啊攞住幅地圖，望到一個地方就叫中國啦，即係好似 Marco Polo 留低咗咁樣。咁跟住大家 去邊度？ 去旅行去邊度？跟住就話去中國啦，中國好啊，啲人日日沖涼啊，好富庶啊，啲嘢食極都食唔完啊咁樣。咁對於譬如韓國人嚟講，佢攞住個地圖望住西方，中國就係中華文明嘅正宗宗主地。咁我哋要去就係學中華文化啦咁樣。咁譬如好似我自己做高麗儒學啦咁樣，高麗末年有一個儒家學者好出名，叫李昔。佢首詩係叫我昔，即係話我以前啦咁樣。咁首詩係咁寫，佢話己始為小人，只願為君子，及遊學中華，益勵前日志。即係話我唔想做小人，我只係希望做君子。但係我要做一個君子，我要去邊度學呢？我要去中國。我去完中國之後，我就會學到中國文化，而呢一個過程會更加激勵我、鼓勵我，令到我呢個志向更加鞏固。所以我覺得原來我哋有個相互嘅認識，中國認識世界，世界點樣認識中國？透過可能地圖啦、旅行去完成。你識嚟中國都係旅行嚟噶嘛？佢嚟到中國，然後學習中華嘅文化，翻去更加堅定佢喺聖理學上邊嘅嗰個信仰，同埋佢嗰個內涵。最後佢就成為高麗末年其中一位好重要嘅聖理學家，令到聖理學即係朱子學能夠喺高麗一路傳播落去，仲成為後來朝鮮開國最重要嘅政治指導思想。從一個咁嘅角度去睇嘅話咧，嗰、那個行旅啦、地圖啦、想像就更加有意思。 係啊，即係無論係我哋話通西域嘅佛教又好，翻到嚟嘅傳教士咧，其實佢都相當艱苦嘅。即係如果你問我咧，我就願意將天國拿來換我嘅美麗客房啦。下一節我哋繼續講呢個旅行嘅故事。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啦，上一節咧聽咗啲好有意思嘅話題，佢講嗰啲咩咧？佢就話俾我哋知咧，中國咧原來曾經係世界旅遊嘅首選嚟嘅，無論係傳教士又好啦，即係東亞嘅韓國又好啦，去邊度啊？ 去旅行 第一件事，去中國係嘛？即係你冇話其他選擇，咁邊度有好中國咁好咧？樣樣都好，由 Marco Polo 數起，喂個個都話喂中國 真好 正，食好住好玩好，文化又好。 你睇古籍入邊對中國嘅記錄咧，真係好少瑕疵。即係就好似我哋上集講伊本巴杜達，佢對中國都係話記錄，哇！呢佢啲工匠工藝係全世界最精巧。即係西方對我哋嗰個想像係 將我哋捧到上天， 冇錯。所以我哋 真係 即係我哋中國以前都感覺到同即係睇一種開放嘅性質，所以話大家都肯嚟，同埋大家都願意嚟。其實背後有意思嘅就係話佢肯係接納人哋入嚟。如果你諗下要入親嚟就殺咗佢，或者話對外來嘅人係好討厭啊、不滿嘅，或者文化上俾人展現咗喺好落後嘅地方嘅話，佢哋可能就唔會再嚟，或者唔敢咁樣嚟都唔定。 所以我哋睇到有啲中國傳統嘅一啲嘅地圖，其實佢嘅地圖嘅繪製啦，亦都唔止局限於喺對影響住中國人嘅視野，其實同時間亦都影響住周邊嘅人對於世界嘅了解。其中我哋就有中國嘅例子，就是洪武二十二年有一幅唔知邊個畫嘅大明畫圖。咁呢一幅圖， 專家今日又帶一圖。 係啦，我哋又準備 繼續睇圖。 咁因為老師，我老師依月芬成日講我哋要睇圖，你 睇圖好重要啊。係啊，呢幅就係大明畫一圖。 呢個大明畫， 中間咁大一嚿咩嚟嘅？ 就是中國啦。咁、其實你見到佢每一個地方咧，都會有啲白色嘅其實嗰啲係字嚟嘅，講緊係嗰係咩地方。咁呢個其實已經係後來有滿文嘅加配嘅一個版本。 洪武二十二年 係洪武二十二年。咁、你見到右邊就係、是、即係東邊就係朝鮮半島啦。咁西邊其實就大概今天嘅可能係印度到同埋中國嘅邊界嘅位置啦、所以你見到呢幅圖就比較上已經睇得出中國當時候對自己國土嘅理解，因為呢個洪武二十二年好清楚啦已經。咁跟住第二幅圖其實就更加有趣，因為點？呢個正正就回應上一次小毛老師提到關於朝鮮人點樣去仰慕或者係願為即係願為君子遊啦，即係遊中華嘅故事啦。你見到呢幅圖裏面其實同剛才嗰幅圖有少少相似。呢幅圖叫《混一疆你歷代國都之圖》， 我好中意個名，因為其實佢已經係一個中國認知嘅世界地圖。 呢幅圖係小毛老師個最好嘅朋友權近先生寫嘅啦。 係啊，權近 先生係朝鮮早期嘅一個好重要儒學家。你睇呢幅圖，中國係佔成幅地圖嘅三分之二。朝鮮半島都好大， 朝鮮半島大到係不能想象地大， 不成比例。 朝鮮半島今天我諗有冇二十分之一嘅中國，我哋都好難 好懷疑啊。 但係呢一幅圖你見到起碼五 分之一嘅中國，但係點解朝鮮會咁大呢？ 咁當然你可以睇到朝鮮喺個儒學上面認為自己係小中華，亦都係其實反映佢哋對世界認為哦，中國係最值得去仰慕嘅地方。我哋其實已經學得七七八八。學唔曬，唔會學得曬嘅。但我哋有七成到八成。但呢幅圖最有趣係喺個西邊。 西面係 西邊有一幅大陸， 好延伸嘅真論。 頭先睇幅圖嘅時候，大家覺得似邊度？ 我上堂用過，有啲同學就話嗰個係非洲，因為其實成個以外形勾勒係真係似非洲大陸。但以呢幅圖問世嘅時間嚟講，根本人類係未知道有非洲，即係以我哋而家嘅時間嚟睇。當然啦，明代嘅航海家。即係鄭和下西洋，大家都知道最遠係去到木骨都畜，即係今日嘅坦桑尼亞啦，已經係。咁佢會唔會有機會已經摸索到東岸咧？非洲會唔會再落去？ 點解你會覺得佢個？我自己開頭相信佢係一個印度 因為印度係消失咗噶喺呢一度。咁但係其實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就係、是。嗰、那個大陸中間係有一個黑色嘅好圓形，好 圓弧 海咁樣睇，因為嗰幅地圖好明顯咧，海洋係用黑色嚟標籤，因為而中國嘅地圖就係黑色係象陰啊嘛，陰就係海洋啊嘛，咁所以呢個畫法都係展現咗嗰個地方嘅中間可能有個海。非洲嘅正中部咧，正正就有一個大湖啦。咁所以其實會唔會亦都有人我聽過有人講話懷疑嗰個係地圖而展現唔到嘅歐洲，而嗰個係地中海，就只不過將佢畫咗落嚟。咁所以其實我諗好多睇法都睇到中國嘅地圖咧係有少少模糊嘅個感覺，同埋譬如好似朝鮮點解畫到咁大，就是、因為中國對中國人嚟講呢個係一個熟悉嘅地方，熟悉嘅地方就會畫到好大，而唔熟悉嘅地方就可能好細，甚至乎唔見咗。但唔係代表中國人唔知佢存在，中國人一早已經知道印度存在，我相信中國人好清楚印度喺邊，但呢幅圖入邊係好明顯唔見咗印度。咁所以其實我諗呢啲都係地圖吸引嘅地方啦，即係我哋。可以延伸好多研究。 不過我喺度諗一樣嘢，就係話，當你朝鮮人或者中國人畫個地圖嘅時候，你會發現佢係刻意將自己想講嘅嘢去留低、或者想表述或者去呈現嘅嘢去留低。 即係佢唔係想追求真確， 係啦， 佢想話俾你聽，我係咁睇個世界。 所以你令到 係啦，地圖係自己睇嘅，佢畫俾自己睇。 所以你講， 唔好意思，因為其實我喺度諗咧，真實嘅地圖其實係要幾時先真正展現咧？會唔會真係其實我哋睇？ 現在都有真實的地圖咩？ 係啦，即係特別，其實你睇到十九世紀好多殖民者英國人咧，一嚟到中國或者係殖民嘅時候咧，佢哋一樣嘢做咩就係、是、勘探、個地形， 畫地圖啦，就係、是、畫地圖，沿住海岸線一路咁行。 係啊，其實佢嘅意思就係係咪就係有一種即係要好明確嘅管治， 有侵略意圖， 有侵略嘅意圖。咁、但係其實你睇翻中國嗰啲頭先你提出嗰啲，其實都係有一種好明確嘅一種管治嘅意識喺入邊， 宣示嘅意識啊。即係我覺得係，即係佢宣示個世界係佢嘅，或者佢宣示我邊啲係我哋嘅朋友。最重要背後可能展現華夷嘅觀念，即係究竟邊度係華，邊度係夷，佢會喺個地圖上面嘗試去展現出嚟。 係，我哋見到有好多即係有關地圖嘅故事咧，佢中間裏邊有權力啦，有貿易啦，有邊界啦，有想像，有唔同嘅喺裏邊。咁其實地圖同旅行咧，其實係即係可以話係兩面而合一嘅一件事，即係佢背後都係講緊中國探索。去展現某啲東西，交翻俾我哋而家嘅人，成為一啲文化。咁啊，地圖就係一個發現。咁但係我哋一睇嘅時候，我哋話中東西其實都好多唔同嘅地圖。但去到近代嘅時候，我哋就會問一個問題，係嘛？就係話究竟啊，即係我哋話對西方咧，就係對於中國嘅探索咧，就好完整而正話所講就係話啊，樣樣都睇得好清透、好徹底。但係咧，我哋話東方對於西方，譬如正話你睇到嗰幅圖嘅邊界。遠啲嘅地方，我哋就算啦，我哋就放棄啦，或者話唔緊要啦，畫上去都差不多啫，係啦，就可以啦咁。其實會唔會因為反而係東亞嘅諗法裏面有界限比較多，係咪？又或者西方嘅時候咧就冇界限。而家再調翻轉講咧，就係話究竟呢啲嘅旅行，我哋話全球人類文明通咁多個旅行，究竟對西方有好巨大嘅影響，我哋都見得到。對東方咧，對中國有冇影響？傳教士有冇巨大嘅影響咧？種種嘅人嚟到中國之後，帶俾中國啲乜嘢咧？咁呢啲咧都係我覺得而值得去討論，或者聽下大家嘅講嘅一啲話題。 頭先遠行提到咧，即係好似到現代，我哋有比較準確啲嘅地圖啦。以前啲地圖可能就比較馬虎啲，但其實我哋都要諗點解特別係西方人。他哋咁重視所謂精確地圖嘅測繪，咁啊兩個大嘅原因嘅啫，都係同政治好有關係嘅。第一個原因就是航海，因為航海需要咧，你個航海路線好準確嘅，個方位啊、水深啊等等，全部都要標示好清楚嘅。第二個好重要原因係相關嘅，就係、是、軍事。咁啊特別去到十九世紀開始啦，軍事嘅地圖咧係要求嗰啲準確性。可能是超過譬如我哋今日嘅比例五萬分之一，甚至乎更高嘅比例，二萬五千分之一咁樣。咁嗰個比例高到係喺個地圖度可以標示到條村裏面嗰啲屋喺邊度嘅，有咩水井啊，有即係嗰啲山啊，嗰啲道路啊係點樣？ 呢度已經有一次我哋而家可能喺古物古蹟辦入面見到一啲我哋新界北部嘅村，佢真係好精細，連條巷係點樣都已經標示埋出嚟。 即係咁嘅一個需要之下產生咁精確嘅地圖。咁當然啦，即係咁嘅即係軍事嘅技術用喺民用嘅，可能譬如地圖都係標示你土地財產嘅一個好重要嘅指引嚟嘅。咁你個地圖畫得好仔細，咁你嘅財產、你個土地去到邊個位置啊？邊度屬於你嘅就一目了然。咁即係所以西方人佢哋可能係因為佢哋要擴張，要去海洋嘅遠行，所以產生對地圖咁精確嘅要求。咁但係對於中國人嚟講咧，我哋歷史上唔係冇好認真嘅。航海家咁，譬如鄭和啊呢啲，佢哋係去到地球嘅好遠嘅地方，咁佢哋都要需要好精確嘅海圖嘅。咁但係不過咧，即係中國產生喺歷史發展當中咧，由於可能中國人真係實在太吸引啊，咁人哋嚟咧，我唔需要自己出去啦。咁呢個係第一點啦。第二個問題就係、自己太好啦，會唔會擔心即係其他人威脅我哋咧？咁嗱，如果產生呢個思想嘅話咧？咁就其中一個反應就係要保護自己，保護自己嘅好明顯嘅反應就是海急，禁止落海嘅，咁所以有一段幾長嘅時間，中國對於海洋啊、外地嘅知識咧，就突然之間空白咗。 冇錯， 所以我自己對於中東亞世界同埋即係歐洲世界對於圖像或者開放定探索咧，有一個好有即係唔係話有趣嘅想法嘅，但係有一個。觀感就係地圖，大家都創造，即係大家都會使用。但係其實對於東亞人嚟講，地圖唔係作為一種真係要去了解世界嘅地圖，而係展述自己世界觀點嘅地圖。 佢唔係用嚟作為我要去揾一個新地方，而係話俾你聽我點樣鞏固自己嘅觀念。佢哋有啲機會去引發一啲新嘅觀點嘅可能性，但係佢哋唔會視嗰個為一個好大嘅發揮。我相信呢個亦都係儒家體系對佢哋嘅一個儒家思想對佢哋制度啊，或者對於個社會秩序穩定嘅一個考慮。即係好似舉個例，我自己曾經研究一啲朝鮮嘅漁民漂流落去某一個漂流到去琉球同吕宋，有一個漁民，咁啊丁若容幫丁若容個哥哥丁若全幫佢記錄咗呢個資料，一個漂流。 大魚啊，丁若容。 係啦，佢個哥哥丁若全，因為流放咗啊，冇嘢做，懷念佢都落咗去濟州島咪一齊記錄咯，跟住記錄咗啲嘢。但係喺個記錄裏邊咧，其實冇任何好有啟發，或者我哋要探索究竟吕宋係乜嘢嚟？佢淨係記錄哦，吕宋係出山香蕉嘅琉球人，講嘢係點樣講？你見到佢哋個世界觀仍然都覺得呢啲嘢唔重要，我唔需要去引發一個新嘅思考。咁呢個就你可以睇到東亞人對同埋歐洲人嘅世界觀嘅唔同。 遠行咧， 我自己會咁諗啦，即係其實我都幾同意嘉齊講到嗰句，就係、可能我哋即係中國嗰個生活安定安穩，同埋百姓嗰種心態，所以變咗就好似有一定程度係缺乏一種冒險嘅精神。你會睇到好多即係以前出去嘅，多數都係一啲官方係好大規模，其實比較少係有啲好獨立嘅人士自己走出去，所以其實係影響緊即係中國嗰個發展咯。 對我嚟講，我諗地圖就最重要係愛嚟學歷史，即係一直都覺得，即係我由細到大讀歷史嘅過程，我都覺得有地圖睇我就好開心。嗰本書如果冇地圖，我就覺得好乏味，因為地圖係形象化咗好多嘅想像啦、史料啦、記錄。只要有地圖，就會繼續傳承落去。 就算真係全世界最強盛都好，就係冇咗嗰種虛心，唔肯去學習其他人嘅嘢，咁明朝先開始衰落啦。 係啊，我哋話咧，即係旅行始終係一個主同埋客之間交流嘅過程嚟嘅，係嘛？即係話我哋平時咧就係做主人，中國地大物博做主人，但係你去到咧，始終要有一個虛心，好好地做一個客咁去學習。咁咧就旅行咧話題，我哋講咗兩集，希望大家咧都有個羅馬假期，可以好好地探索。我哋下一集下一個星期繼續歷史係咁話。